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不过进到试音室里，池小池整个人就稳了下来。和唐欢所在的云都娱乐一样，星云娱乐罗织了一张广大的娱乐网络，旗下有无数子公司，涉及音乐、影视等等方面。飞狐音乐是旗下主打，而负责池小池此次面试的是飞狐音乐的两名副总监和一名音乐制作人，牌面不可谓不可观呢。他先按惯例问了几个关于音乐的专业问题，这几个问题哪怕是读大二的在校音乐生都能答出来，简单的令人发指。池小池对系统感叹： 哇哦，我还是第一次近距离体验潜规则现场。 这个局面看似简单，归根到底是池小池打出来的。061带过的所有宿主都怕世界线出问题，老老实实走剧情，连体验潜规则的机会都没有。很快到了试音中的试唱阶段，等候在外面距离池小池只一面玻璃墙之隔的程建用目光示意了两位副总监，他们会一点头，但那制作人显然不大热衷于此，从刚才起就冷着一张脸暴毙盯望着池小池。如果不是听过母带对池小池的声音感兴趣，飞狐音乐的当家制作人苏秀伦也不会特意来到这里，但是两位副总监的叮嘱和刚才儿戏的提问已经让他逐渐丧失了对池小池的兴趣。现场才是一个歌手的生命，录音棚歌手太多了，不需要再多一个成员。池小池坐在钢琴前，掀开琴盖，食指落于黑白琴键上，心静如水。他想，成员该做的我替你做过，现在轮到你了。灵犀一动间，无数情绪涌入池小池脑中，而在彻底被这种情绪掌控前，池小池开口说： 061，使用单体技能加强卡。 没有必要。 池小池双手抚上钢琴。 因为苏秀伦在。 谁？ 飞狐音乐的金牌制作人。成员正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成员必须要做到最好。 这话说得理智冰冷无比，但061注意到池小池说的是成员而不是我，是成员需要，不是他池小池需要。他分得很清楚，这份才华，这份荣耀并不属于他池小池。 我要让成员看看，如果他能好好运用他手中的牌，他的命运会有多好。 061心中微微一动。 了解。 他打开了仓库，选中了池小池要用的技能卡，点击使用。 名称：单体技能加强体验版。持续时间10分钟。剑术1。品质优良。类型一次性使用品，所需兑换点0，免费发放。介绍：将原主原有的优势发挥水平增加一倍，如同加入嫩豆腐的鱼头，千滚万滚方得鲜味。 这文案让我突然很想吃鱼头。 收敛过心神，池小池奏出了第一个和弦。他唱的是心间语，成员最喜欢的一首，也是连名字都被抄到唐欢 CD 封面上的一首。成员一开口， 苏秀伦当时坐直了身体，那两名副总监的神情也渐渐变了。其中一名听了一会儿，诧异地望向玻璃墙外的程建，却发现他和自己是一样的瞠目结舌。程元对声音的控制力极强，那条声带宛如被神迹加持过，这样优厚的先天资本让他完全不必在控制音准音色上花时间，更能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情感。更遑论他的嗓音本就是一把成色上好的乐器。池小池把演奏放心地交给了程元，外在的一切情绪则是由他来表达，至于后者才是池小池的专业。在没有任何排演的前提下，成员即兴把三首歌串联在一起，对许多旋律进行了临时调整。心间雨悠扬，爱你活泼，秋思哀伤。成员把三种曲风渐次递进融为一体，讲述了一个沉迷爱欲的少年的悲剧故事。一曲终了，池小池合上钢琴盖，抬头看向玻璃墙外，对程建露出了含泪的浅笑。程建不懂音乐，却被弟弟这苦涩的一笑惹得心口莫名发痛。池小池出戏很快，不过几个眨眼他就控制住了情绪，从钢琴前站起身来说： 谢谢。 池小池从乐室里出门来时，程建一声不吭地拥住了他，用力地抱了一抱。程建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觉得自己好像欠他这样一个拥抱，好像如果不趁早做，有可能一辈子都抱不到了。这亲密的动作对兄弟来说相当正常，但061却注意到，在被拥抱住后，池小池的肌肉瞬间僵硬，体温骤然升高，呼吸也略显得急促起来，似乎对这种接触抵触的厉害。好在程建也只是抱了一抱而已，被放开的池小池也迅速恢复了正常。苏秀伦激动地坐不住，拉着池小池和他讨论专业，而那两名副总监自知捡到了大宝贝，几乎笑成了一朵花，对程建说： 程先生，您可太谦虚了。 程远这次发挥得还行。 程建努力地将嘴角下撇，很高兴，但还是要装作不在意。说话间，程渊进去前寄放在程建兜里的手机嗡嗡震动起来。他取出手机，大写的老杨两个字跃然于屏幕前。程建抬头看向弟弟，他正和苏秀伦聊得兴起。程建啪的一声挂掉电话。于情于理，对程元而言，现在都不是接杨白华电话的好时机。另一边，杨白华握着忙音阵阵的手机，脸色极为难看。他送走了爸妈、三姐和侄子，专程打电话问程元什么时候搬回来，可程元竟然敢挂自己的电话。和苏秀伦吃完饭，从程建那里拿回手机，池小池才发现上头多了20多个未接来电。程建显然没打算好好解释，他发动车子往家开，随手把锅一甩： 你手机坏了吧？ 池小池面上急得冒汗，心里说：哼，我信你的邪。池小池对061说： 拦截我的手机信号，照我说的做。 程建眼看弟弟回答了6-7个电话也没人接，又摁着手机吧嗒吧嗒发短信，无名火炸起。 他敢不接你电话？ 你不能这么双标吧？ 池小池哀怨地盯着程建。程建话出口后，才想到这桩麻烦的始作俑者是谁。再瞧到弟弟没精打采的眼睛，他心里一虚，话音也软了不少。 成，我一会儿送你上楼去啊。打电话跟杨白华解释一下，行了吧？ 池小池拿脚在羊毛地垫上轻蹭，午后阳光有些刺眼，把他偏白的肤色照得肌玉透明，睫毛落金。程建眉峰一动，他想到了今天在钢琴前光华万千的弟弟， 那十分钟，他确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骄傲自豪。但吃饭时，程静一直在想，一向怯场又胆小的程元鼓起勇气坐在钢琴前是为了谁呢？池小池如果知道程静在想什么，肯定会拍着他的肩膀说，大哥，你别想多了，我是为了让姓杨的配不上你弟弟呀。